这个国庆你有什么样的安排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和我一起分享。 光拉长身影， 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在想你。 国庆你出游了吗？有的人从来不做计划，如果做计划的话，他的计划内容大概是国庆的第一天在家睡到自然醒，第二天在家睡到自然醒，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，第六天，第七天，第八天还是一样在家睡到自然醒。这样随意的生活有好也有不好，就看你怎么选择了。 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就是我的原点，依恋